留下了影片啊，在望不遥。 请听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州，表演者郝秀杰，伴奏何志远、王立阳、石俊平。 要吃杂面，你上去找，不爱 安县出刘七，东安县寨府按着条河走，石鼓仙出在了凤阳府，天下的美景孙杭二州，我且不言周成府县景致好，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吧。我说的是天为宣州，地为拓州，姓为载州，人为道德道为成州，水为六州，月为明州，日为早州，东厂陈州，西牛贺州，丹丹不州，北京鹿州，索娘娘冲马家，一本上蒲州府，包公放粮在陈州，苏县领俩好王莽大林，刘秀被困在安州，双手写字汗马舞，大酒刘秀在巴州，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后来失散在徐州，日锁五龙唐李济，他的逼死了雄心在中州，秦琼陆州打马卖，捡的杨凌在登州，梁帝无道年受苦，大事行船下扬州，甲子年王伦反这个天兵炮打临清州，纪晓唐修为了三教四道惹的妖魔恼四州，二下南唐赵匡胤高君宝报号贼寿州，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喷地杀四门破洪州，十二个寡妇张西去搭救着王光在柳州，杨殿前发配云南去，宋八王赵德福来给他被困在扬州，青州绿寡胡彦赞潘阳两家结冤仇，潘仁美边庭为元帅，他七郎八虎装幽州，莫彭相辉刘志远执掌着兵权在滨州，潘阳里安县的王三姐薛平北投机西地凉州，高司机住到天鹅岭，梁先生住到东平州，孔丘住在现在的张天师住到龙湖山里头，昔日有位韩湘子修身出家在兰州，说的是长平州司法州当州博兴州，天津威上通州，顺天府上涿州，河间府上茂州，旅顺的河间济宁州，苏州也上杭州走，浙西浙江上司州，广东广西是湖地，西门外边湖广州，铜关也上汉口走，云南贵州山东有高唐州武定州，泰安烧香半山州，延州有个东阿县，青州莱州本登州，宜州有道淤泥河，秤州破浪到济州，唐朝有位罗士信朝夕坡前一母兄，我好难唱的古迹一百单八州，绕口令儿在后头说的是鸡不分斗，登登斗斗斗分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我好难唱的古迹一百单八州，唱的不好，请您多把这意见留。 请听梅花大鼓黛玉葬花，表演者纪薇，伴奏韩立祥、王立阳、祖金华、王桂玲、刘文胜。 Thank you. 齐听琴，表演者张秋平，伴奏韩宝丽、刘小凯、韩晴。 游春，表演者刘秀梅，伴奏岳长乐。 高山山连不断有十几里儿，村前的 水，水更变，走起了波浪门，青毛河边戏，鸟语花香，变上山河脸儿，真是天然童话，一副美景。